武汉肺炎这个病毒真的让全世界都感到恐慌。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病毒。其实世界上比武汉肺炎还要可怕的病毒是有很多的。那可怕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？什么样的病毒才可以算是最可怕的呢？我们就来假设一下，如果有这么一种病毒，能力是可以干掉所有人类的，这样的病毒够可怕吧？那这样的病毒到底是个怎么样的病毒呢？我们就叫这病毒 A 病毒好了。那 A 病毒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有能力干掉所有人类？首先 ，A 病毒潜伏期要长，潜伏期越长，病毒就越难被发现，就有助于病毒的传播。武汉肺炎潜伏期可长达两个礼拜，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得了武汉肺炎，这两个礼拜内他是察觉不到的，他所去过的地方都有可能将病毒传染给人。两个礼拜后，当他发现他得病了，隔离工作就更难了。我们就拿2013年的 SARS 非典来做比较 ，SARS 的潜伏期比较短，大概一个礼拜后就会发病，但是 SARS 花了大概8个月的时间传播到世界各国，一个礼拜潜伏期花了8个月。看看这次的武汉肺炎，两个礼拜潜伏期，一个月都不到，病毒就已经有能力传播到世界各国，可想而知，潜伏期这个东西对一个病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至今人类发现潜伏期最长的病毒是 HIV， 也就是艾滋病病毒。这病毒潜伏期可以长达10年之久，也就是说，在这10年内，患者的身体并不会出现任何症状，可是病毒却在患者体内大量繁殖。10年后一旦发病就已经太迟了。所以 HIV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病毒，但是它能够干掉所有人类吗？不太可能，因为它很难传染。 HIV 病毒只能透过患者体内的分泌物、呕吐物、排泄物、血液、精子等来传播。 A 病毒第二条件，传染力要强。武汉肺炎就是一个感染力非常高的病毒，通过飞沫传播、咳嗽、打喷嚏、喷出来的微小水珠来传染病毒。在人类历史上，其中一个极严重的流行病就是天花病毒。天花是一种很可怕的疾病，患者脸部、身体、手脚、全身都会长出许多密密麻麻的疱疹。这些人他们只想躺在床上，动都不想动，因为他们任何的一些小动作，比如说伸懒腰、举手、弯脚的，都很有可能弄破身上的疱疹，会导致流血，很痛苦，非常可怕。天花传染性非常强，单靠面对面普通说话，甚至在同一个空间呼吸同样的空气，就已经足够让患者体内病毒传染给对方。而且一个健康的人接触到患者的身体，甚至是接触到患者接触过的东西，例如床单、衣服、餐具之类的，也能够将病毒传染给对方。直到患者身上最后一个疱疹脱落之前，患者依然带有传染力。天花病毒死亡率是38%，也就是说10个患者当中会有3个人死亡。最可怕的是，在20世纪当中，全世界大约有500万人死于天花病毒，这是一个非常吓人的死亡数目。被天花病毒感染的总人数大约是有1600万左右，可想而知这个传播能力真是吓死人。天花死了这么多人，那它可以成为 A 病毒吗？很可惜的，天花病毒在1980年就被人类彻底消灭。A 病毒的第三个条件，死亡率必须要高。A 病毒死亡率必须是要非常接近100%的。天花病毒的死亡率是30%，这死亡率是非常高的。当年的 SARS 死亡率是10%，而这次武汉肺炎死亡率只有4%。相比之下，武汉肺炎这个死亡率是非常的低的。历史上除了天花这个可怕大流行之外，还有一个极严重的大流行病，就是在1346年发生在欧洲的黑死病事件。黑死病事件是由鼠疫引起的，这个鼠疫是100%死亡率，没有生还机会，而且死相非常可怕，患者手脚会发黑，全身会出现许多黑色圈圈，体内会大量出血，导致身体溃烂，让患者非常痛苦死去。也就是临死前身体会发黑溃烂，所以就将这场严重的瘟疫命名为黑死病。这起事件造成当年总共死去了68%的欧洲人，超过一半的欧洲人口，而且得了鼠疫的患者死得非常快，基本上得病一天内就会死亡，严重的甚至只需仅仅2个小时就能让一个完全健康的人痛苦死去。这样看起来，鼠疫比天花还要可怕，那它可以成为 A 病毒吗？答案也是不行，因为如果人死得太快，是会影响到病毒传播的。这种早上得病下午就死的情况下，病毒无法传播到更远的地方，反而很快就能垄断病毒的扩散。鼠疫虽然可怕，但是透过现今医学的研究，鼠疫通过很好的治疗下，致死率只有5%。A 病毒的第四个条件，没有疫苗。大部分的病毒都是非常难研发出疫苗的，因为病毒本身是有自己的 DNA， 我们人体里面也有自己的 DNA， 病毒是需要透过人体细胞里面的 DNA 来繁殖自己，也就是说病毒会将自己的 DNA 跟我们的 DNA 结合在一起。简单来说，病毒将会成为人体的一部分，成为人类体内的永久居民，很难彻底被消灭。至今医学家已经研发出一些非常有效的抗病毒药物，但是这些都只能压制着病毒繁殖作用，尽量减少病毒在人体内的数量，降低病毒对人体的伤害，可是无法完全消灭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任何疾病都存在着一定的死亡率的原因。这次武汉肺炎就好像是 SARS 的进化版，人类唯一能做的就是希望尽快能够发现疫苗，压制着病毒繁殖，减少病毒的伤害，同时做好防范措施，垄断病毒的扩散，无法繁殖病毒自然就会被消灭。总结来说，如果这个 A 病毒是想要干掉所有人类的话，它必须是一个潜伏期长、传播能力强、死亡率高，而且是没有疫苗的。只要具备这些条件， A 病毒就真的有可能消灭所有人类。之前所提到的病毒 HIV 病毒是已经非常接近这个 A 病毒了，潜伏期10年，死亡率高，没有疫苗，唯一不好的条件就是传播能力非常差。说到这里，如果你还正在观看，非常感谢你，因为你得到一些毫无意义的资讯。我是半途水先生，下次见。